生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举办情况。2014年索契冬奥会是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本届冬奥会的申办初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共收到了来自七个城市的主办申请。2006年6月22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确定了三个城市的最终候选资格，他们是俄罗斯索契、奥地利萨尔茨堡和韩国的平昌。2007年7月4日下午，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9次全会确定了2014年冬奥会举办地的归属。俄罗斯的索契战胜韩国的平昌，获得201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当时两个城市的票差为四票，这是俄罗斯首次举办冬季奥运会。 Sochi was elected on July the 4th in 2007 during the 119th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ession held in Guatemala City, defeating bids from Salzburg of Austria and Pyeongchang of South Korea.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hosted the Winter Olympics. Both the Olympics and the 2014 Wint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by the Sochi Organizing Committee.The Soviet Union was previously the host nation for the 1980 Summer Olympics in Moscow. These were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cy of Thomas Bach.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Elect, E-L-E-C-T, 它的意思是选举、推举。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 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12 p.m.